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 广播电台城市广播，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电台城市广播，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我和健康有个约会。 在人类漫长的生命历程中，共同面对一个生存和生命健康相似之处。但是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无论对中医还是对西医，总是有那么一点偏见和误解，以至于偏激行事、闭关自守，导致因噎废食，错失了疾病康复治疗的良机，真的让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保健食品国食健字记2015-0480，本品适宜辅酶 Q 食橄榄油、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老师您好。 收音机前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来继续关注和收听咱们的养生健康论坛。好多朋友啊说啊，这个辩证施养是吧，这个辩证施治啊，有什么区别啊？啊，我们简单的说一说啊。这个治啊，中医治病啊，它实际上是来治人，通过调理人的脏腑，平衡人的阴阳，来达到去除病邪的目的。哎，也就是我们常讲的，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啊，所以说中医治病治的是人，而治人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就是一个强大自己啊来消灭敌人的过程。哎，我们叫以守为攻，是吧？所以呢现在全国啊全世界啊都公认说这个中医啊它应该是绿色疗法，是对人体呢比较伤害比较小的方法啊，是培元固本的方法。所以呢中医的辩证施治啊实质上就是辩证施养，通过调养以达到治疗的目的啊。那反过来呢是吧，西方医学的辩证施治就不一样了。西医的治呢是治病是吧，血压高我就给你吃降压药是吧，血糖高呢我就给你吃降糖药是吧，关节疼我给你吃止疼药，失眠我就给你吃安眠药。表面上好像是对着症来治疗，而这个症并非症结所在，都是疾病的症状所在。所以呀、啊去思考西医的辩证施治的时候，我们可以毫不客气地讲，这种对症的治疗啊，是头疼医头脚疼治脚的治标不治本，是不是？但是话又说回来啊，这个西方医学这个西医啊也有水平高的医生啊，也有水平低的医生。比如我常给大家讲这个西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啊，他在这个辩证施治上哎就很赞同祖国中医的方法啊，和咱们中国中医啊就不谋而合了。那、啊、他说人家说啊，说病人呐、啊、是自己最好的医生啊，他没说哪个大夫好与不好，哪个医院好不好，他说病人是自己最好的医生。哎，这就叫人本位，它符合中医人性化的特点，是不是？反过来呢啊，医生是来帮助病人的， 啊，帮助病人干什么呢？啊，帮助病人找错，啊，帮助病人找病根儿，是吧？改掉了错，除了根儿，哎，所以表面上的症状又去掉了，里边造病的原因又去掉了，这才是标本兼治。啊，我们老百姓都会说这句话，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对症治疗的都是治标的，改错治病的才是治本的。啊，所以啊，话又说回来啊，医者父母心呐，天底下的医生啊，你能担起这个名的人，你都要知道，我们就是要给病人去除痛苦，这个痛苦的去除是越长越好啊，不是暂时的，是吧？这个痛苦的去除是吧，花的钱越少越好啊，不要把这个当医生是吧当成一个发财的职业啊，那就会谋财害命了。所以医者德义双馨啊，这个德啊就是医德的建设，这个义呢就是医生的技术水平是吧，理论水平，文化水平啊，这个全面的提升啊。所以说我们希望普天下啊，所有的同道中人是吧，所有的医生咱们都能担起这个名啊，德艺双馨吧啊。下来呢咱们就书接上回啊，低血压病它胃麻比那高血压病难治是吧，说到了这个血压的本质是吧，活着的人他才有血压，生命完结的人那血就没有压力了，是不是？哎，那这个血压它的正常范围是多少呢？哎，请大家拿笔了啊，80/123是国际标准，青壮年人啊，80/123的血压是国际标准。我说的是成年人、青壮年，孩子呢，他个小，是不是啊？他要略低一点。老年人脸上长皱纹了，是不是啊？身上长脂肪瘤了啊，行动迟缓了，是吧？血管内膜生了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了。换而言之来讲啊，你新买的车，那车没毛病啊，你给脚油它就往前跑。说我这车都开了30年了，开了40年了，你还指望着给脚油它就往前窜吗？不可能啦。那老手表走到年头它都走得慢了，对不对？所以呢，哎，我们的元气出于自保，上了年纪血压要略微的浮动升高，才能保证人的充足的供血和人的健康长寿的目的。所以请大家要做第二个记录啊，人过了60岁之后，血压90/140，心率每分钟67次左右，人身体略微的发那么一丁点胖，人稍微那么懒一点，惰性一点，逢事啊糊涂一点，不老较真儿，这是人长命百岁的标志。这位大家明白了吗？水涨啊，那船就得高。说水往涨了，我这船就偏不高，那你那船就等着沉底儿吧，对不对？哎，为什么会水落石出啊？因为水落下去了，那石头不能往下落，所以把石头就显出来了，不就这么个道理吗？啊，所以说呀，人的生命它就是一种变化啊，没有谁什么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没有，是吧？啊，都自己个想的，是吧？就包括以前那封建王朝，是吧？那个大臣呢， 那个官员呢给皇帝叩头的时候说皇上什么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候，嘴里是那么说，心里边一想，呵，也不就几十年嘛，到时候和我一样见阎王爷去。您说也没有什么长生不老的事儿，知道吗？那么人就是一种变化当中求平衡啊，变化当中求平衡啊。那么这个血压呀，它是气血的生命活力，推着这个血液在血管什么动脉静脉小血管五脏六腑四肢百节，你这么说吧，全身有血流过的地方它就得有血的压力啊，有血的压力啊。那么当人上了年纪，血压为什么会略微升高啊？记住我刚才那句话啊，这个升高是正常的，因为管道不通了，增高点压力保证充足供血，是吧？因为现在经济不景气，这挣的钱少了，咱们省点花，对不对？这就是人的一个自保嘛，啊，自保。那么为啥说低血压的病的病人比那个高血压病人的元气亏呢？啊，开始好多人，不单是我们听众朋友啊，不少这同行是吧，医务工作者啊，低血压没事，低血压不得脑出血，到60岁脑梗脑萎缩都得了，是不是啊？脑出血要命，偏瘫半身不遂，脑梗也没好哪块去，那这什么道理呢？那所以大家要知道，好多人说呀，我们家族就是低血压啊，我爹我娘是低血压，爷爷奶奶的低血压，到我这边必须低。我说对呀，你低吧，你低它就流得慢，上了年纪它就容易堵。他说对呀，啊，老爹老娘脑萎缩，爷爷奶奶脑梗没的，你到你这你还想重蹈覆辙吗？啊，你不想，不想就把低血压病治好，啊，治低血压病，中医西医没有药，啊，有普仁康养你的元气。是不是啊？哎，那么这个低血压，还有人说了，说我年轻的时候就低呀，啊，对呀，年轻的时候你血管还通着呢，年轻的时候你还年轻力壮，你在家里还说了算呢。但你到了老了，你管不了儿女了，他们说了算了。你到了老了，你血管老化，你还用那么低的血压？是不是啊？啊，现在人都埋怨呐，哎呦，这个肉也涨了，菜也涨了，你看看你工资涨没有？啊，说原来雪糕那五分钱一块，是啊，那时候你月开多钱工资啊？你开20块，开30块啊？你现在都开3000、2000了，你还让人雪糕5毛钱一块，你雪糕厂赔死啊？所以人呐，你要用变化的眼光来看这个变化的世界。所以呀，哎，请大家拿笔第三次来记录，人到60岁想健康，最低的血压标准80 123，如果你这个时候血压还是70 110 80 120的话，脑萎缩脑梗已经悄然形成。哎，你大家注意啊，我这人用的这个词儿啊，我跟你这用的词儿，悄然形成，什么意思？嘿，低血压是隐形杀手，是吧？它悄悄就形成了，啊，到医院一检查，脑腔梗，是刚得的吗？不是，3年前就得了，因为你当初不知道，你可能以为是干活累着啦，是吧？天气变化呀，心情不好，现在一检查没有卖后悔药的，所以你再调养，你再保健，再治疗，那就是防中风了，因为已经形成的腔梗它是回不来的，脑细胞心肌细胞一旦坏死永不复生。但是呢，有一些没有医学知识的老百姓，是吧，受了一些广告的蒙骗，是不是啊？什么心肌细胞可以再生，脑细胞可以重新复活？我说那不对呀，诺贝尔奖啊，发奖年年发， 他们哪次也没发这个奖啊，因为这个医学难题要攻破了，拿对诺贝尔奖应该很轻松的，没拿到，对不对？哎，所以我们科学医学要建立在一个科学审慎的态度上，不是比谁能吹牛皮，那是不行的啊，不能说大话的，要讲科学道理，科学依据。所以就现在的科学水平来讲，我还是说心肌细胞脑细胞一旦坏死永不复生，这是符合现在科学标准的。所以那个脑梗是治不好的，心梗心肌细胞的坏死也是治不好的。说那治不好我们还治它干什么呢？治的道理是心梗脑梗它不是砂锅捣蒜一锤子买卖，得完了它没善罢甘休，它还涉及到得一次得两次得三次反复复发，每复发一次死亡率翻倍，致残率翻两倍，对不对？所以这是低血压病人要知道，我让大家做了第三次记录了，是不是啊？到了60岁人过老年，或者到了56岁我们中医说的老年，你还达不到80/123的血压，赶紧查脑 CT， 脑萎缩脑腔梗悄然形成。那有的朋友说那我血压更低啊，哈哈，我是60/90啊，那我就直接给你扣个半条命的帽子，治病如救火，是吧？早治早好无大碍，是吧？等到你呢病都成了，是吧，木已成舟，脑细胞已经坏死了，都形成空腔了，你再想把它治好难上加难。所以这是大家要做的第四个记录，60/90的血压是半条命。那么对于高血压病来讲，60/90的低血压病人就相当于高血压病人的120/180的高血压病危象。高到冲破血管是要命的，低到血栓形成是静悄悄的死去，对不对？说早上都睡不醒了，天天打蔫，眼皮都挑不起来了，完了还问我咋办呢？啊，按照半条命的调理方法。 以下是广告时间。乐健阳光牌辅酶 Q10 软胶囊，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批准，保健食品，国食健字即2015-0480。本品是以辅酶 Q10、橄榄油、蜂蜡、明胶、甘油、纯化水、二氧化钛、柠檬黄、诱惑红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过敏体质人群。注意事项，本品不能代替药物，服用治疗药物的人群食用本品时应向医生咨询。广告批准文号鲁石建广审生地号。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高血压病我给大家讲过了，是不是啊？高血压病的标准啊，说是人在安静的状态下，是吧？一呢没有情绪激动，二呢不是过度饱餐，是不是啊？三是呢没有运动，哪怕你爬楼梯你坐那儿休息个10-20分钟的啊，测得血压啊，人在安静状态下，血压的收缩压就老百姓说的高压高过160，或者是那个低压啊，我们叫舒张压超过95，二者具备其中一项或者两项兼而有之，哎，这就叫高血压病了。所以高血压病呢，按照现在西方医学的治法，你就得吃降低血压的药物，叫降压药。但是大家伙要明白，降压药它是治不好高血压病的啊。虽然现在好多全国80%以上的高血压病人都在吃降压药啊，但是就是给你开药的大夫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个降压药是治不好高血压的，是吧？没听说 哪位高血压病我吃药吃好了，停了再不升高没那个，因为降压药它就不治高血压病，它就是来控制血压值啊，说白了你吃它它就给你降，过了药劲儿，你停了药血压就会反弹升高，所以这是隔着靴子挠痒痒啊，是羊汤止沸的方法。所以用一些老大夫的话来说，是高血压病终身吃药。哎，你别还别说什么终身吃不吃药，是吧？吃了半辈子，高血压导致的冠心病，是吧？导致的心梗、脑梗、脑出血、肾衰竭，就一个一个的接踵而至。所以说的更直接一些吧，只知道吃降压药来治高血压病的病人，十年得冠心病，啊，20年就得上脑中风，啊，失去生活自理，啊，所以这已经成了，啊，命中注定了，好像。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啊，非也。这都是无知的人，把降压药的控制当成了对高血压病的综合治疗。我们培固人的元气，我们有蒲参汤养元气之阳，养元气之根，是治人的五脏六腑，治人的阴阳平衡，治人的元气十足。所以到头来啊，高血压病3年不吃药的，5年不吃药的，10年不吃药的，比比皆是。啊，有的人就问我了，你的方法是不是能根治高血压呀？啊，我说不是的，啊，只要你停掉了这些补元气的方法，3个月血压不会升高，啊，半年血压也不会升高，但我不敢保证你1-2年之后血压会不会升高。为什么呢？虽然元气的培固，它不像加药那样立竿见影，所以它也不会人走茶凉，所以补3个月的阳气，啊，补了3个月的元气。他不光管你3个月，他可能管你半年，补3年的元气，除了养你这3年之外，另外可能多养你1年2年的长寿。所以说我们10几20年的去补元气，那你就可以多活的10几20年。这就是元气十足，五脏六腑全自动，也是中国人讲的善恶论啊，叫善恶终有报，种善因得善果，你对你的生命的元气进行补充，你又节省的去用，那自然而然就铸就的是你的健康和长寿，是不是？我们见到了70多岁的老人摔个跟头没得中风，啊，本身高血压糖尿病，现在停药了，摔跟头没得中风，啊，腿卡肿，磁带脚垫7天1礼拜消肿了，所以这些啊，不是你摔了跟头再补元气能好的。而是你身体啊打下了牢固的基础，你就能扛得住这些风霜雨雪的侵袭，是不是啊？所以元气的培固啊，可谓养病千日啊，用在一时啊，所以这也是啊铸就大地防洪水和洪水来了现筑坝，是吧？百年大计啊，那是不一样的啊，那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元气的培固啊，绝对不要临行抱佛脚啊，我希望大家把它啊纳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去来养它。所以高血压病终身服药的这个定论是不成立的，只有元气足，五脏和谐，哎，人的全自动，不吃药血压血糖正常，这个呀，不是治出来的，这个也不是什么降出来的，啊，这个是调出来的，是养出来的，是吧？我们叫辨证施养，养的是人的五脏，而中医治病讲究的是辨证施治，也是在治五脏，只不过中医用药，用的是药食同源。低血压病呢，我把它叫隐形杀手，是吧？那目前在国际上可能还没有专业的医疗机构啊来定这个高血压病的这个 治疗的这个原则和方案。那总得有人啊，第一个人来吃这个螃蟹嘛啊。所以在这儿啊，根据多年的经验啊，根据呢我们多年来救治低血压病人的这个过程，所以呢我把血压低血压病参考着高血压病的啊定病的原则给大家做个定义啊，这个大家不妨做一下记录啊，特别是那些把低血压不当病的啊，我们的听众朋友，甚至那些医务工作者，我希望我今天的这个啊报告啊能给你补上一课。我们常说的血压的国际标准是80/120，但是我告诉大家，这是青壮年的标准。如果人过了60岁，我说的是60岁，老年人的标准，你的血压还是这个青壮年的标准的话，那这个血压叫略低。换而言之来讲，人到60岁，80/120的血压已经不能满足大脑和心脏的充足供血，所以会脑萎缩，所以会心肌梗塞，所以会心肌缺血，所以会失眠，所以会造脑梗，所以会提前老花，造视力下降。那么老年人过了60岁长寿的血压是多少呢？这个是国际标准啊，90/140，是百岁老人长命百岁的一个指标啊，90/140。那你80/120你差多少？还差了一截呢，是吧？那还有一些老哥哥说，我的血压呀60/90啊，是吧，高压连100都达不到。所以啊，我在这儿把高压低过100，我说的是安静状态下啊，高压低过100，低压低于60的病人，我们把它叫低血压病啊。一说到这儿呢，就会有好多人啊，特别是体弱的朋友，是吧，有的是年老体弱啊，有的是年轻体弱，是吧，我年轻的时候就低血压呀，是不是啊？这个啊，你就别钻牛角尖儿啊！我也跟你说说这方面的道理啊。说我们小的时候啊，不用做饭啊，我们就上学啊，衣来伸手啊，饭来张口。说你到了30岁，你还不自己劳动，靠爹妈养着你，是吧？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那是啥？那是个寄生虫，那是个啃老族。爹妈尚在，你还能啃，那爹娘百年之后，你都到了50岁60岁，你还想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对不起，没人来养活你了，那你就只能落魄成乞丐了，是不是啊？哎，所以啊，我们现在对年轻人的教育啊，包括我们对好多老年朋友的老年的心理教育，是吧，自立啊，自信是吧，自强，这是我们的身体健康，自立啊，自信是吧，自强，这是我们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人格健康的一个保障，是不是？说你这些都达不到，那你拿什么来教育儿女？你拿什么来孝敬爹娘？你又拿什么来对待你这一生啊？啊，对不对啊？所以说到这里就是了。啊，中国人的教育，百善孝为先。何为孝啊？啊，30年前，是吧？望父敬子，是吧？那个儿子会因为自己的父亲或母亲而感觉到荣耀啊和自豪感，是吧？我们经常听过孩子讲啊啊，说我的爸爸啊是警察，是吧，立过功啊，有的孩子说我的爸爸是科学家， 有的孩子骄傲的说，说我的父亲是农民，那是种粮大户，是不是啊？你看，所以说我们父辈的成功给我们这一代人除了自豪感之外，他就是我们的偶像，是我们心中崇拜的对象，那对孩子的后天激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自古道虎父无犬子，对不对？哎，老猫炕头睡，一辈传一辈嘛，是吧？你爹是小偷，那你也肯定学着当小偷啊，不劳而获嘛。啊，环境造就了人的性格习惯，乃至于什么呢？人的前途。那什么叫三十年后望子敬父啊？是吧？我们老一辈人讲，经常讲这个老太爷，是吧？老太爷，是吧？儿子当皇帝了。老子就是太上皇啊，对不对？是吧？儿子受别人尊重，那么老子教子有方，和这家教是分不开的啊。我们常说自学成才，自学成才，这个人不是生下来就成才的，是不是啊？所以说当人呢功成名就之后啊，我们退却浮华，我们真应该想一想我们的父辈带给了我们多少精神上的财富。所以啊，三十年后望子敬父的道理就是老人家教育儿女的那种成功感，这是用钱所买不到的，是不是啊？哎，那么同样你年轻的时候可以滴血，因为你年轻啊，是吧？你的阳气足，你的血管内膜也没有重要硬化斑块，你到了六十岁脸上都是褶子了，头发变得花白了，皮肤变得粗糙了，动脉血管硬化斑块也长出来了。我们都说延缓衰老，我们都说呀长命百岁，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衰老是历史的必然结果，是不是啊？从那个秦始皇，是不是啊？一直到那个炼丹家吃仙丹，一代一代，多少人都巴望着长生不老，但那是个天大的笑话。说人都会老，只不过是有人老得快一些，有人老得慢一些，是不是啊？所以追求长生不老的那是大傻瓜，那是疯子，是自己在欺骗自己。那么这个老在身体内部，用现在的国际标准来讲，就是动脉硬化的进程，我把它叫血管年龄。这个老就是人的吃喝拉撒睡的状态，是人的脏腑年龄。这个老就是人的心情，我们把它叫心灵年龄。这个老就是吃饭的胃口，改大便的性状，消化的能力，我把它叫胃肠的年龄。为什么人上了年纪就容易便秘啊？为什么小孩吃什么都香，上了年纪吃什么都没胃口啊？中医说叫胃气，是不是？所以啊，随着这个老，我们的元气为了抗击衰老，它就要出现一个自保。所以为什么老爷子没有小孩活分了？好多朋友说是元气少了，少了为什么不能拼命用，要节省着用？这都是人的延缓衰老的一个自保的功能。那有些老哥到了八十岁还和年轻的小伙子一样，有人说哎呦这人年轻啊，结实啊。那么但凡有文化有知识的人就知道啊，说这样不行，老就是老，老当知老。如果你已经到了八十岁，你却要像三十岁的小伙子一样生活，那么你就没有长命百岁的资格。或者本来你可以活一百岁，可能你像三十岁那样的用把元气用光了，你到了九十岁人就没掉了，元气用光了吗？所以中医的养生叫休养生息，我们这个养就是把你本来能活到一百岁的给你养到一百八十岁，把你本来呀，是不是啊，先天不足能活到60岁的，我给你养到80岁，养到90岁。 水养啊是开源节流，养啊是培元固本，养啊是锦上添花，养啊它又对一些病人来讲是雪中送炭啊，雪中送炭，这就是养生。换而言之来讲，养生对人是有好处的。为什么要说低血啊病是隐形杀手，就是让那些正在糊里糊涂的把元气耗光了，正要接近生命边缘的人，让他能够醒悟过来，更好的开发自己，更好的储存自己的元气，以实现天年。什么叫天年啊？有些人把天年当成叫命中注定，所以好多事情它不是命中注定，而你生活当中的一言一行，你的吃喝拉撒，你的喜怒哀愁，那么这些正无时不刻的影响着这个命中注定。可能注定很短，但是你改变了它就变得很长，可能注定很长，你把它过度的消耗可能就变成了短命鬼。所以我们是自己健康的主人，那这句话不是空谈。那么低血压病人一定要知道什么叫低血压病，高压到不了100，低压到不了60。那低血压病怎么办啊？按半条命调理，说我吃了还长不上去怎么办？别忘了，人的病都是自己的错，哪儿错了改哪儿。什么叫开源节流啊？开源，我给你补上元气了，这叫开源。那什么叫节流啊？你要把你生活当中损耗元气的那个口子你要给我堵上啊！你不要一拨了脑袋就问怎么不好使啊、哎、怎么不好使，你改错了吗？是不是？你把你那个元气过度消耗的那个口子你给我堵上了吗？所以养生啊，大家伙想长寿，你不要认为我就信你就得了，错喽。养生是你自己的事，我只是来帮一帮你，我只是你的朋友，哎，我只是你的帮手。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老师您好， 咱们给大家讲了低血压病的五脏辩证，是吧？低血压是人类健康的隐形杀手，是吧？年轻的时候低血压啊，人容易疲劳，是不是啊？浑身乏力啊，不能做剧烈的运动，天气过于炎热的时候容易诱发休克，是不是啊？哎，那么年轻人的低血压尚属于功能性变化啊，也就是西方医学讲的叫功能性疾病。啥意思呢？虽然血压低，但是身体的五脏六腑啊、四肢百节这些零件没破坏，但是呢随着年纪越累啊，随着年龄增长，随着人不断的老化，如果你依然血压那么低，哎，不妙了，量变到质变，是不是啊？说什么叫量变到质变呢？说呀，我年轻的时候就睡懒觉，没什么了不得的，是不是啊？这年轻人的习惯嘛，啊。但这个习惯呢，一直到中年，哦，我会发现怎么的，一事无成啊。为什么？早晨该起床的时候你就应该起来。你年轻的时候你就睡懒觉，说明你就魄力不够，那么魄力不够做事就拿不定主意，结果人到中年了啊，你的大学同学 是吧？人家都事业有成了，你在那儿呢，可能还在为生计忙碌，甚至为这个月呀，能不能吃饱饭在忙碌，是吧？甚至有的人还慨叹：“哎呦，命运不好啊！”啥叫命运呢？啊，命运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那人之命，我们受之于父母；人之运，就是五脏六腑当中的生长化收藏。如果你真说你命运不好的话，那我告诉你，你天天睡懒觉，就是你的肺运不好。什么叫肺运呢？就是你肺没有魄力，所以说好多事情一事无成。那你肺老是没有魄力，你到了老年呢，肺结核、皮肤病、大肠干燥，这些和肺脏有关的病症，是吧？它就找到你的身上来了。所以呀，老话说，啥人得啥病。这个区别于人和区别于病的道理在哪儿呢？哎，还是五脏的功能。所以命，它只证明我们受制于父母，我们是活着的。啊，而运，它是由你五脏的功能，五脏是否能顺应天地五行，一年四季，一天十二个时辰的变化。所以养生表面上看是养健康养长寿，而实际上它也在养事业养家庭，是吧？养长寿，养人的运气，对不对？哎，这是养生的广义和狭义啊。哦，我们不能跑题啊，我们还回来说这低血压病，是吧？年轻的时候叫功能性疾病，那么西方辩证唯物主义来说叫量变引发质变。所以常年血压过低，你到了60岁还那么低，怎么着了？血压常年低，量变到质变，动脉血管上就出现了粥样硬化斑块。这个动脉硬化它不再是功能性变化了，因为这个零件已经被破坏了，脑已经萎缩了啊！有老哥哥老姐姐给我打电话，我一检查已经脑腔梗了。啥叫脑腔梗？脑腔梗它属于陈旧性的脑梗。什么叫陈旧性脑梗啊？哎，就说明你三年前或者五年前已经得了脑梗，小血栓堵塞了脑的小血管小动脉，脑细胞缺血坏死，是不是？人死掉了，要么呢埋入大地化作一袍黄土，要么呢就爬了烟头灰飞烟灭。这是人他死掉之后和大地融为一体了。那么脑细胞坏死它会变成什么呢？它会变成一汪水，这汪水呢被代谢吸收掉，脑袋里就空了，形成那空腔叫脑腔梗。所以我常给大家讲，脑腔梗不是你刚得的，是原来的脑梗三五年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所以脑腔梗既是陈旧性脑梗落下的这么一个后遗症，同样又标志着内源性脑萎缩的形成。什么叫内源性脑萎缩？是吧？我给大家讲过吃核桃，是吧？哎呀，把这核桃皮敲开了，你看里头那核桃瓤啊，有的长得是硕果饱满，有的呢那个里边的核桃瓤薄的跟纸片似的，是吧？人呢把脑壳敲开，人里边的这个脑啊就跟那核桃仁的那个瓤是一样的啊，一条一条沟壑纵横，是吧？啊，像地垄沟一样。我们把这样的地垄沟一样的脑组织叫什么呢？叫脑回。所以人呢上了年纪 有的人瘦的脑袋都是坑，那你敲开脑壳之后，你看那脑袋里边的脑组织那沟回就比较深，说白了那垄沟比较深，那垄头比较瘦，这就叫脑回沟增深，叫啥？脑萎缩，脑变瘦了，这是外边能看着的 CT 能查出来的。那脑里边呢，通过 CT 能照出来，里边的空洞就从里边往外空，就叫内源性脑萎缩。而且我还告诉大家，脑腔梗是治不好的，为啥呀？因为脑细胞已经坏死了，变成一汪水了，它不能再重新制造出来了，是不是？哎，但是呢，它还会复发，因为前赴后进呢，是不是？还在有微血栓形成，还在有小血管堵塞，还在有新的脑细胞坏死，年头多了，新的空洞形成，所以发展来发展去，脑腔梗面积越来越大，脑萎缩程度越来越深，人就变成了老年痴呆症，早晨起来睡不醒啊，是不是？有的人不懂，还说别人都失眠，我一挨枕头就睡，是吧？看看电视，读读报纸，我都能睡着。更有甚者，吃饭的时候趴桌子就睡着了，那都是病。那个不叫睡眠好，那个叫嗜睡，是脑萎缩老年痴呆症的标志。所以这样的人一定要少吃饭，你吃的越多，造的痰湿越多，形成脑萎缩越快，是不是？福建的是吧，福建的啊，一老太太72岁，退休老教师啊，退休老教师啊，血脂高，血粘高，严重失眠，低血压，还有心脏缺血。完了他问我，徐老师啊，我心脏病为什么这么重啊，我心脏为什么缺血呀？你看什么道理啊？哎，就是血粘度高，血管就堵，痰湿重，脑就发痒，血不养心，拿什么睡觉？所以这样的人如果吃安定片的话，就加速了脑梗和脑萎缩的形成。所以这个药这个东西不是乱吃的啊，你吃对了可以好病，你吃错了，吃错了它是要命的呀啊，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道理。那么低血压到了60岁，从量变到质变，从功能性疾病到零件损伤，那有的朋友说可不可以治好啊？已经形成的腔梗和梗塞治不好，但是脑萎缩是可以治好的，因为脑萎缩是功能性病变，只要你的血压恢复到80、130、90、140，脑萎缩就可以向着康复的方向发展，是不是？反之呢，60、90的血压是不正常啊，刚刚调养到80、123，哈，就高兴的不得了了啊！我告诉你，人到六十岁，你那个血压还是80、120。或者70、110的话，你的脑萎缩非但不会好转，因为这么低的血压，已经堵塞的血管，脑萎缩还在继续加重。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那么什么时候开始逆转呢？90、140，达到了90、140的血压，头清眼亮，四肢有力，你那脑萎缩就开始逐渐的恢复。大家一定要知道这个啊。那么低血压的五脏辩证，咱们昨天说的比较快啊，不知道大家记得怎么样，是不是？不知道大家伙能不能对号入座啊？所以为了加强大家的记忆啊，咱们再做一个强调，是不是？第一个，常年的血压过低，是吧？说我吃饭呢，睡觉走道我什么都 不错啊，甚至有的人叫什么呢，叫家族性低血压，叫习惯性低血压啊，说我都习惯了，你说这样的人五脏辩证，肝血不足，就是你肝的气血的储存量太少了啊，这是先天的，后天是可以调得好的。那么后天生活当中哪些可以造这个肝血不足的低血压呢？熬夜啊，我们好多经常值夜班的人是吧，你包括现在孩子学习压力很大啊，都是11、2点钟睡觉的，超过11点钟睡觉肝血都受损，不但会导致低血压，时间久了还会导致五脏的损害啊！我记得沈阳有一个25岁的姑娘是吧，得糖尿病，打100多个单位胰岛素是吧，爹妈都没有，问她怎么得的啊？那小姑娘说了啊，自己是搞艺术的，是不是啊？啊，在这个酒吧唱歌，天天都是次日凌晨2、3点钟才回家睡觉，是吧？用他们年轻人的话来说，是赶夜场的，是吧？啊，据说呀，工资还挺丰厚的，但是你挣再多的钱，25岁就得打100多个单位，都形成了胰岛素抵抗，形成了糖尿病，这钱也是有命挣没命花啊！但是好在这个人很幸运是吧，他的母亲在听我的节目是吧，啊，通过辉生康啊，胰岛素逐渐的减到了啊50个单位以内是吧，现在可怕已经用了2、3年的时间是吧，胰岛素已经停服了。哎，关键是核心的问题就是换了工作了啊，知道晚上11点之前必须睡觉。所以好多朋友说养生真的能治病吗？如果养生都能把病治好，还要医院干什么呢？所以我告诉大家，如果人不改错，医院也治不好你的病。所以呀，我们要客观的看待养生，养生是包括两个方面是吧，一个就是改错，一个才是调养，调养加治疗占了一半，而改错不再造病，不再雪上加霜，能够悬崖勒马，这个占了另外一半。一方面给大家讲解医学知识，告诉大家病是怎么得的，好多新听众新朋友他不理解，他怎么和普通的医生不一样呢？人家的大夫就是给你开药开药开药，是不是啊？告诉病人这么治那么治，给了方法也就得了，这个偏偏要把这个病人呢，哎，给问到理屈词穷，说为什么要这样呢？我实质上就是要让每个病人都能够认错改错，因为认错的病人，即使你没有得到我的任何帮助，你没有吃任何药物任何保健品，你只要改了错，我保证你的病不再加重，你如果再能适当调养，你就可以完全恢复，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是不是？所以养生啊，养在改错，好在调养，这是有先后顺序的，是不是？那么低血压肝血大亏必须改错啊，必须改错，是不是？那么还有啊，还有你像老是胃口不济的人啊，吃什么都不香，天天跑肚拉稀的人是吧，这样人的低血压就是一个脾胃虚弱不能生化气血。还有的人呢，吃饭也行，睡觉也行，工作也挺好，起居也规律，就是心事太重，思想不健全，所以思则伤脾，这样的人的低血压不但容易形成低血压，还容易形成肺结核，还容易形成糖尿病啊！所以脾虚的低血压也是要认真调治。那么还有低血压呢，哎，比较严重的 就是已经亏到了肾经上。就像一些通过肿瘤放疗化疗对正气严重耗损的，是不是啊？所以这样的低血压病人伤到了肾经，半条命的低血压一定是从补肾开始的，是不是啊？一定是从培固元气开始的。所以啊，低血压病人夏天天热阳气生发，它是加重的季节，而秋天收敛，冬天封藏，气血回到五脏，是人们养精蓄锐。所以好多朋友啊，瘦子想长肉，贫血的想生化气血，低血压的想把它彻底调好，那么冬三月是养藏肾精调节血压恢复人气血的最宝贵的时机，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同样低血压的朋友，不是说你瘦的都低血压，有好多肥胖的人也低血压。低血压当遇到肥胖的时候，血压低流得慢，肥胖油脂高，血粘稠度又高，是造心梗和脑梗的两个杀手碰到了一起，那是雪上加霜啊，雪上加霜。所以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个低血压病调整